我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老歌，而且在节目一开场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它，是因为最近我在看韩寒的一本《我所理解的生活》，在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他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须强求。”他后面的文字就是解释这句话的，他说因为命里本来什么都没有，只有诞生和死亡，而中间的都是要你去强求的部分。缘分不是走在街上非要撞见，缘分就是睡前醒后彼此想念。而我时常在节目当中播这首《浪子心声》，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就是其中的这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虽然和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当中那句话只差一字，一个是须强求，一个是莫强求，但是给人的人生价值观意思却完全不同。你在许冠杰的这句歌词当中可以感受到许冠杰到了一定岁数之后那种宿命感很强的人生价值观，有一种听天由命的这种状态，而韩寒就属于当代年轻人对命运的不屈服的这种积极向上的一种状态。这本《我所理解的生活》是韩寒在30岁时候所写的，算是他第一次用文字自我做了一次剖析。他在这本书里有说，我所理解的生活就是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但愿收音机前的你也可以做到。来听陶喆的这首《寂寞的季节》。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哦，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上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恋。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带着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陶喆 哲的这首音乐作品是他的老搭档娃娃作词，他自己作曲，收录在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月之路》当中。这首歌所唱的那份寂寞，觉得不是因为冬天季节转换的这种表达，而是他心中所憧憬的爱情一直没有到来的，所以那种心境的寂寞。这种寂寞，我觉得如果是女生的心情，可以被形容为是怀春，是思春。而男生呢，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确切的词语去形容这种寂寞的心情，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单身、热恋，亦或是已经老夫老妻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但愿你都可以早日的在生活当中找到另一半，获得幸福。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疼爱》。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田馥甄，《无常》。郑楠所创作的旋律当中透露出的是一丝悲凉的美，而这首歌所表达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出来了没有，它是与旧日情人重逢的画面，时空变幻早已物是人非，在对的时间错过了爱人的回归，依然只能是遗憾的结局。歌里你可以听到这句歌词，哪里还能找到当时的月亮，每一秒星光都在变幻，别说你的心还是那样，沧海和桑田该有多失望，错过的就让他错过了，不怪世事无常。可能年轻的朋友在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很棒，因为没有比较，但是我在想收音机前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有听过这 之前王菲的一首也叫无常的歌，所以莫名的总会拿田馥甄的这首无常和王菲的那个无常做比较。于是网络当中会有人说，已经有珠玉在前，后面再好再有心意都会有种东施效颦的感觉。而我个人感觉，两首完全不太相同气质的音乐作品真的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个人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好听，不同的心情可以选择不停的无常来听，可能你的那种心绪的排解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分散和发泄出去。不过今天我们在听了田馥甄的这首无常之后，想要接着就来听王菲的无常。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分辨一下，田馥甄当年在发行这首无常的时候被人说是刻意在模仿王菲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成立？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刻意，因为真的不太相同。来听。 风微凉，树摇月红，鹰儿在飞，我在想，水流花儿香，中带有暗中有光，怎么多光怎么亮，天也山岗，美丽之下的凄凉， 一片夜色放心上。这首无常收录在王菲最为重要的专辑《浮躁》当中，当然也会有人说这是王菲的巅峰之作。为什么这张专辑大家给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这张专辑是王菲参与了大部分的词曲创作，而这首无常的歌词便是由王菲自己创作的。有人说这首歌词是王菲写的最美的词，也是最美丽最具人文关怀的中国诗体。歌曲时间比较短，只有2分多钟，所以可能各位还没有完全回过味。当然也会有人说听得不过瘾，我倒是觉得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倒不妨把这首歌词找出来再看一看，再听听这首歌，或许你理解了，把这些文字看在眼里了，你才可以感受到其实王菲的文字还是很有特点的。我在看完她的这首歌的文字之后，我觉得就跟她的性格一样，有一种天马行空的任性，很好，有一种自由自在的味道。而今天为什么会想起听王菲的这首无常，是因为前面我有听田馥甄的无常，还有就是鲁迅先生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无常。文章当中的无常是一个具有人情味的鬼， 他去勾魂的时候看到母亲哭死去的儿子是那么的悲伤，然后他就决定让儿子还阳半刻，结果呢他就被顶头上司阎罗王打了40大棒。文章在回忆无常的时候，时不时都会加进几句对现实所谓正人君子的讽刺。虚幻的无常基于当时鲁迅他的那种寂寞悲凉的心些许的安慰。这是鲁迅先生写的乡下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很喜欢这句话。他对当时乡下人的生活理念用极为深刻而美好的语言描绘得淋漓尽致，当然他也写出了当时乡下人的素质普遍比较低下，也为后文写活无常做了一些铺垫。另外，和无常开玩笑是大家好像都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他直爽，爱发议论，有人情。如果要寻找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从这段话就可以透露出鲁迅先生对活无常的这份敬佩之情，从他对活无常的这份尊重可以看出，既然连一个鬼都可以如此的富有人情味，那我们作为一个人又何尝不可呢？所以鲁迅先生也是要借无常的重人情来启示我们，作为一个人法理固然重要，但也要像活无常先生一样富有浓烈的同情心。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这首尘埃。 一粒尘埃随风飘飘荡荡，风停落花上和他引起芬芳，被笔尖托起又浸在眼泪里忧伤。 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来自阿妹收录在她2006年的专辑《我要快乐》当中的《人质》，在我看来，这是一首无限伤感的音乐作品。但是阿妹在演唱的时候，好像处理的相对来说心平气和、云淡风轻一点。不过每一个人听这首歌的感受可能都不太一样。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网络当中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留下了自己的听后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人说，歌词大概的意思应该是在唱两个人相爱的关系就好比是把自己爱对方的那颗心当做了赌注，两个人共同呵护爱情才会完整。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少了最初的甜蜜，多了猜忌，而歌中的主人公全心的投入到了这场爱情里，但是他的另外一半却不爱了，并且狠狠地伤了他的心。他说他觉得最为经典的是最后这一句，人质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你满意吗？我们都别说谎。还有人说，在爱情里面太天真了，爱的纯粹越投入却越容易受伤，但好在他最后释怀了，虽然后面两句怨的成分依然很浓，但是我个人感觉歌词写的还是相当的好，相当的真实。听来阿妹唱歌的时候倒是像在讲一个故事，讲一段经历，给那些和她一样爱得纯粹的人一些提醒，保护好自己，要不当别人抽身而去的时候，你爱着他的心就会被撕票。还有人在网络当中问出这样的问题，说张惠妹的人质当中有一句，如果爱是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他说求后半句的含义，然后就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有人说意思是，如果你愿意抓紧我，我愿意被你抓紧，因为我也同样喜欢你，想要抓紧你。有人给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意思，后面也加了一句话的意思。他说前面那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如果说爱无论如何都放不开的话，强扭的瓜是不甜的。后面的这句话应该是，那我就不拼命去追求了，我不再抱有希望了，不再对他有任何期待了，因为反正一切都已注定，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无所谓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自嘲的说法，用来表达对挽留不了的爱情的那份无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同样是一种不想放手的心态。还有人说，我爱你却一次又一次的被你伤害，想离开你却又无法割舍，就像是人质一样被你牢牢的挟持，你对我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爱或不爱告诉我，我们都别说谎。有人说这是绑架，一种情感内心的绑架。当然还有人在网络当中看了大家的这份理解之后，很不屑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要了解做什么。这首歌当年推出的时候表达的心情，就是阿妹在说自己当年被男友劈腿的事情。说到这里就不想往下说了，本来只是一种心情，后来好像就八卦了。来听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我要快乐。 又被爱上了一遍，

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 所以当这首歌再一次响起的时候，或许来自于内心深处的那份震撼，总可以轻易的让你热血沸腾，甚至是热泪盈眶。就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你的心底。时隔12年，由李亚鹏和徐静蕾主演的电影版的这一个戏《将爱进行到底》又上映了，很多人都去看了，很多人都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从电影院走出来。我觉得或许是我们对青春往事的这种追忆，希望它是没有变化的，可是当电影大荧幕上出现的杨真和王慧成为中年人，你就会有些失落。这种失落不是因为主角的故事、主角的变化，而是自身的生活状况、境遇发生了同样的改变，所以更多的是在感怀自己的青春吧。不过我记得张一白在当年这部电影做宣传的时候，说到请陈奕迅来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曾经表示，等你爱我的主题12年之后换作电影版的将爱进行到底仍然是适用的，但是因为时过境迁，所以需要换作他人来演唱这种不同的感受。然后他表达说，虽然陈明珠玉在前， 但是他仍然对陈奕迅这个版本赞不绝口。他说他用自己淡淡的感伤和沧桑深刻地唱出了这一代人12年的情感变迁和人生历练。或许我们都长大了。我个人相当喜欢陈奕迅的歌，但是在这首歌的问题上，我还是比较喜欢陈明的版本。以前觉得是故事情节那份爱情给你的冲击力，而今天坐在这里听更多的是回忆的那份冲击力，对不对？想想那部剧集雨中的4×100米接力，然后冲向大海，高高的把手机举起来让文慧去听大海的声音的杨真，无比感动也无限怀念。虽然2011年我们再次见到了电影版的江爱，可是剧中少了小爱、若彤等等非常重要的关乎于我们青春记忆的这些人物，你就会觉得好像我们自己的青春也在岁月的流逝当中不完满了，流失了。于是走出影院，你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复杂是不是针对电影的那些故事的变迁，而是针对自己青春的这些变化。后来想想，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也到了中年，还有就是我们也必须面对身边的这些人来来往往，有些人 留学异国他乡，后来真的就在那边定居了。还有些的人，这两年因为了爱情，就直接奔另外一个城市结婚生子，不再归来。还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可能去了别的城市，比如说我自己，从江苏到湖南再到北京，这一路我都没想过，居然一走就是七八年。好，但愿手机前的每一个人，在自己回忆自己青春的时候，嘴角是上扬的，没有太多遗憾。那送给你另外一首满是回忆杀的歌，这是来自于谢雨欣所演唱的《谁》。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